填空。身边没有一个男人，没有一个小孩，他好像就是不完整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世俗，你也要给自己填这样的一个空，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Andy 刘德华的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，这个字看过去只有一笔，可是呢，包罗万象，海纳百川。 你的唯一生爱都给一辈子，我就只爱这一回，一种缘分很强烈。哦、一种直觉，一生爱都给一段故事完美的结尾，一切如童话的情节。

校长在旁边不停地动员，说这是个种树的好季节，种的好了给你弄个生活委员，挖个坑吧挖菜地苗苗，一个一个地埋哈，填上土吧不要浇风吧再吹吧，浇点水吧让菜地苗苗好好地长呀，上点肥吧这都是菜的希望呀。 是学过画画，很会唱歌，还拍过很多广告的马飞，飞翔的飞，他是西安人，很会用方言来唱歌啊。我们感受到他的逗趣和淳朴，还有他歌词当中虽然显得不正经，可是非常正经的内容。而接下来这个女生也很特别，她叫白安，歌的名字叫《麦田捕手》，你会觉得她的唱词和发音很有趣。 黄昏的视野和美好，我拿着望远镜看远方，我看见不少美丽的微笑，也摆脱不少的烦恼。 Cause I know我听不见你。

上你。